岂敢？将军意欲何往？ 我有满腹怨恨，药王无可借兵报仇。行至此间，四面俱是高山峻岭，请问老丈哪条道路可通无苦？ 将军，你来看，这四面俱是高山峻岭，要往吴国，必须打从赵关进那国。 可有别路？ 定我别路？ 不，不好了。 Oh, 君不必悲泪，此事你舍下不冤，请到家中待茶，再坐到里。 萍水相逢怎好大叫，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，待老汉与将军牵马。 此情不敢， 请啊。请问老丈尊姓大名？ 老汉东高宏，昔年曾拜边桥先生门下为徒。 哦，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。 岂敢！ 啊，将军，为何这等模样？ 哎，老丈啊！若得日此丹门飞前， 岂敢正事？忠臣小子当佛主， 魁杀男儿不丈夫。 将军是大丈夫， 惭而愧。关东高谷，我人时常来往，看今日天气晴和，不免山前山后又往你翻遍了。山前山后又一逍遥自在，马蹄踏。 冤。 心与东高府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一连几日，并无动静。今日又是一天，好不愁闷， 啊。 Oh, 里转 you 声哀哀观哪看，黄福呢与湘军面貌相似，请他前来共商一计，救你持官也就是了。 但凭老丈童儿 有 那我明天请黄福官人国夫。 是 老丈请上，受我一言来 也有你吧。东高兄，约帝前来有何许意？ 吴将军来了。 哪个吴将军？ 临头会斗包不允吴将军来了， 就该请吃相见。 天地请稍待， 有请吴将军。 仇恨长挂一片心，老丈何事？ 黄福官人来了。 黄福兄到此，待我向儿前。 黄 相 君在哪里？ 黄相君在哪里？ 黄相君， 请坐。 就问吴将军大名日落。 为官儿，今日一见，真乃名不虚传。 俺吴云有日丧家之犬，何劳黄甫兄称呢哉？ 岂敢！ 啊，老张，黄甫兄到此有何妙计？救我持官， 事到如今别无他计。我看你二人面貌相似，就犯黄甫官人扮作将军模样前去交官，那把官之人必然将他拿获，那时将军趁乱嘛，也就混过去了。 好是好，只是连累黄甫兄受惊。 受惊是小，只恐难免一顿暴打，要放我来救你啊。 你要来啊，喊一金的话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少鹏等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，下面请听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秦琼关阵》。杨少鹏扮演秦琼，高云霄扮演王周。

天平平。 修门婴儿逃，瞧把你仇人马落，不是战场死波涛。 好好过，这炮难躲，二十四寸子不炮，因为阵地而当。 何为阵地当？ 待等表兄到此，火炮齐发，天崩地裂。